若望末世录第十三章，我看见从海里上来一只兽，它有十只脚和七个头，脚上有十个王冠，头上有谢圣的名号。我所看见的那兽相似豹子，它的脚像熊脚，它的口像狮子的口。那龙遂把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交给了他。我看见那兽的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死的伤，但他那致死的伤却治好了，故此全地的人都惊奇而跟随了那兽。世人遂都朝拜那龙，因为他把权柄赐给了那兽。世人朝拜那兽说，谁可与这兽相比？谁能和他交战？又赐给了那兽一张说大话和谢圣的口，并且赐给了他可妄为42个月的权柄。他便张开自己的口，向天主说亵渎的话，亵渎了他的圣名。他的帐幕和那些居住在天上的人又允许他渴望与圣徒们交战且战胜他们，又赐给他制服各支派、各民族、各异域和各邦国的权柄。地上的居民凡名字从创造之初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都要朝拜他。谁若有耳朵，就听吧；谁若该被俘虏，就去受俘虏；谁若该受刀杀，就去受刀杀。圣徒们的坚忍和忠信，即在于此。以后，我看见另一只兽由地中上来。它有两只相似羔羊的脚，说话却相似龙。它在那前一只兽面前施行前一只兽所有的一切权柄，使大地和居住在地上的人朝拜前一只兽，就是那只受过致死的伤而被治好的兽。它又行大奇迹，甚至在众人面前使火从天降到地上。他因着在那兽面前所行的那些奇迹迷惑了地上的居民，便劝告地上的居民给那受过刀伤而还活着的兽立一个像。他又得了能力把生气付给了那兽像，甚至叫那兽像说话，并使那些凡不朝拜兽像的人死亡。他给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或在他们的额上打了一个印号。为此，除非有这印号的，就是有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字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在这里应有智慧，凡有明悟的就让他计算一下那兽的数字，因为是人的数字，他的数字是666。